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在通州张家湾开幕，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同时发布。 通州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肇事方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花呗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这会对用户产生哪些影响呢？ 汽车芯片短缺严重，今年车市金九银十，提车时间普遍延期。 媒体揭露螃蟹券套路，一只螃蟹也没卖，每张螃蟹券净赚100元。 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联合捅刀法国，谁将会是最后的赢家？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刘工您好。 哎，清瑞你好。 刘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天气是不错的，因为今天夜间呢，这个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前期呢就是有点中高原，到后半夜呢恐怕这个以中云为主了，所以呢入夜之后前半夜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到了后半夜呢气温下降速度就减慢，因为明天早晨呢最低气温并不是很低，在17度左右，应该说呢天气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这个晨练。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呢比今天这个要下降2-3度，今天大部分地方气温都在29度左右，最高的地方已经突破了30度，比如说海淀就是30.3度。那么明天白天呢，由于光照有所减弱，所以气温也会有所降低。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傍晚前后呢，天气就会转阴，有些地方会出现一些降雨天气。这也是呢这次新一轮降雨的开始，实际上主要降水时段应该是在23号夜间。23号夜间呢，因为这个降雨呢是比较持续的，未来几天每天都会有降水，从23号夜间一直到26号，这新一轮的降水又开始，但是每一段降雨呢都不会很大，但是累计的降雨量恐怕达到中到大雨是没有问题的。好在呢雨势比较平缓，这个整体就是对积水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只是路面湿滑，所以说呢这几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另外呢下雨，这个气温就会明显降低，白天气温恐怕也就是在20度左右。大家要根据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衣着，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今天在通州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获得2021北京设计奖经典设计奖。设计周将持续到10月7号，设计周向公众发出邀约，国庆到北京看设计。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

审计监督、职工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六位一体监督协同机制， 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实现监督资源有效整合、监督内容全面覆盖、监督成果及时共享，逐步构建起具有首都现代国企特点的国资系统监督协同体制，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实现首都国资国企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北京市文旅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地区不含环球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6.6%，营业收入28540.5万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64.9%。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首创奥莱休闲驿站景区、什刹海风景区、乐多港假日广场、中粮祥云小镇、颐和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欢乐谷以及故宫。另外，城市绿心公园、元大都公园以及天坛、北海、动物园、圆明园、八达岭长城等公园景区，每天也都迎来上万人次的客流。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显示，9月21号，全市1000多家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05万人次，全市公园共布置花坛105处，花波704个，20个公园举办文化活动53项，主要包括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活动等主题，为市民提供丰富愉悦的游园体验。 另外，全市16个区红色旅游景区实际参观人数32.41万人次，门票收入497.1万元。中秋假期，北京市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130.1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6.9%，营业收入19128.5万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61.3%。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 在中秋节期间，全市还组织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689项、824场，参与市民群众大约529万人次，举办营业性演出共计100台、285场。 中秋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以及电商等业态百家企业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增长9.2%，较2019年增长6.3%。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1371.4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 北京环球度假区待热京圈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9月20号开园第一天，门票1分钟售罄，其中外省市购票游客占比近60%。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北京特产也颇具吸引力。在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出口，京市伴手礼集合平台北京有礼集结了近30家中华老字号、北京老字号和北京知名品牌。 银联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北京旅游售票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旅游售票、住宿、文化娱乐和居民服务类消费金额较2019年分别增长41.4%、19.8%、18%和15%。 中秋佳节，餐饮老字号的月色菜中秋宴备受青睐。据统计，北京华天饮食集团旗下的鼓楼马凯餐厅、二友居肉饼、庆丰包子铺、延吉餐厅等老字号餐厅销售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中秋假期，北京消费季也再掀高潮，各区域特色活动齐发，营造多元消费场景。假日期间，金融街商圈、前门商圈、太阳宫商圈和东直门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都超过30%。大数据显示，中秋前两天，北京市商场总客流环比节前上涨超过70%，持续突破500万大关。 今天上午，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夏日百年风华，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举行。论坛上，通过回顾经典佳作、致敬电影前辈，行业代表齐聚，共商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博物馆也将发挥好密切广大群众和电影业界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论坛上，王小棠、谢芳及陶玉玲三位中国电影艺术家代表亲临现场，分享经典角色幕后故事，寄予对未来中国电影的祝福和期盼，回忆起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拍摄。王小棠说， 为了建立新中国，捍卫世界和平， 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为之奋斗不止，金环和银环是抗日战争中隐蔽战线上的两位，他们正年轻，可是为了胜利，金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感动教育我，激励我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行。 本次论坛邀请中影集团、博纳影业、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等八家机构负责人共聚一堂，前瞻中国电影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动画电影可能会早于真人电影。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神话宇宙，重新梳理中国有史以来的动画的传说、人物、故事，建立一个新的动画的一个谱系。目前已经规划完成的大概是有二三十部动画片，这些影片会涵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边陆续制作完成，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业。 北影节展映期间观众喜爱的电影，今后有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平台上得到更好的展示和传承。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更加注重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互动联动。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陈玲表示， 比如这次的卓别林大师的回顾展，我们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呢也展映过科教电影的单元，将来电影节结束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展厅为大家展映，通过我们的展览展映、社会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电影节，讲好中国故事，让北京国际电影节更加深入人心，永不落幕。 9月20号，通州一小区因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火灾，经过有关部门同意，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赶赴火灾后现场拍摄。这次火灾事故教训惨痛，现场触目惊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起火建筑共5层，高18米，其中4层5层为复式结构，3层起火后迅速蔓延到4层阳台，并且窜到客厅及5层卧室。从外部能清晰地看到火焰从3层延伸到5层的燃烧痕迹。随后，记者进入火灾现场查看，被烧的居民家中积成废墟，场面骇人。 在这次火灾扑救过程中，消防救援队挨家挨户敲门疏散被困群众，利用高喷消防车对起火点进行灭火。凌晨4点30分，现场火情基本得到控制。经现场搜寻，在5层房间发现了5个人，但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记者注意到，连接4层5层唯一能逃生的木质楼梯，在事故当中已经被完全烧毁。消防人员临时搭建了2个梯子供现场作业。火灾原因初步判断为3层租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回家中充电，电池发生爆炸起火。目前电动自行车火灾肇事方已经被通州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触目惊心的火灾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也要再次提醒您，电动车千万不要违规充电，并且要自觉做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不上楼不入户充电，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伴随着北京步行骑行环境逐步改善，选择绿色出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全市一共有大约94.1万辆共享单车服务市民短途出行，中心城区运营车辆控制在80万辆以内。今年以来，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达到229.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1.42%。 除了中心城区全覆盖，共享单车年内将引入北京所有行政区，包括一直没有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服务的门头沟区。在服务范围扩大的同时，北京今年将继续加强治理共享单车停放乱象。今年全市确定了中心城区51个重点轨道站点，包括崇文门、宣武门、团结湖和金安桥等地铁站，年底前实现电子围栏监测管理全覆盖。 另外，正在研究商圈、写字楼、居住小区禁止共享单车进入相关问题，有条件的建立业主运营企业监管部门联动机制，在非机动车停放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上探索企业参与的创新模式，保障设施用地在规划和后期监管阶段落地应用，确保停车设施供给水平持续改善。 目前全市已经湿化停放区超过2.6万个，有5660个停放区完成了坐标采集并接入市级监管平台，其中1181个停放区已经实施了电子围栏监测管理，同时核心区确定了16个禁停区域。

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全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8例。 今天，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29号公告，决定南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县三区一线要在今天24点之前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其他区县市要在明天24点之前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哈尔滨市为确保核酸检测全覆盖无遗漏，将对核酸检测实行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没有按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等完成检测且结果为阴性，健康码会调整为绿码。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期间，应自觉居家，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不聚会。 为集中力量做好全员核酸筛查工作，迅速切断疫情传播源头，即日起哈尔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暂停3天。 记者今天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0号到9月21号2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本土病例19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目前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排查出密接者4687人，次密接者8816人，并且按规定隔离到位。 厦门同安区两个地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今天，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公告，根据当前市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经专家研判，从今天开始将同安区新民镇甘岭村、同安区新民镇五旅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城市评级，其中超大城市7个，特大城市14个。最近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在《求是》杂志上公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明，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和天津7个城市，特大城市共14座，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和大连。其中领衔的武汉距离超大城市的门槛只有5万人之差。 再来说一说花呗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会对用户产生哪些影响呢？花呗今天发布公告表示，在央行征信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正在逐步推进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工作。目前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基础上，部分用户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征信报告当中查询到花呗记录。未来征信服务将会逐步覆盖到全部用户。 按照征信工作要求，当前花呗向征信系统包送的相关记录包括账户开立日期、授信额度、额度使用及还款情况等。在频次上，花呗记录按月汇总，不会单笔包送，也不会上报具体的消费信息。 近日已经有不少花呗用户反映收到花呗服务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要签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同意授权向金融信息信用基础数据库查询或报送相关信息。如果用户迟迟不选择升级，后续会影响花呗的使用。征信授权之后，如果有异议，用户也可以通过关闭花呗终止授权，当然关闭后的花呗也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花呗是蚂蚁集团推出的依托于场景的信用消费工具，用户在消费时可以使用花呗的额度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购物体验。花呗最初的应用场景集中在淘宝和天猫，随后扩展到停车缴费、出行、医院、餐饮以及超市等。 对于花呗上征信，不少网友评论说早该如此了，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呢，接入征信之后，日常使用花呗的流水都将被视为小额贷款，而征信当中太多的小额贷款不是好事，后续可能会影响到银行放贷。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花呗为什么要接入央行征信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他揭露呢，我觉得他是有这个义务的，因为这个花呗呢，它是那个蚂蚁金服下属的这么一项业务啊，或者是这么一个子公司。蚂蚁金服呢，它已经是一个持牌的金融机构，它是有义务按照央行的那个征信系统来这个将它的一些业务信息呢是揭露到这个系统里面的，就是任何的就是持牌的金融机构，它都有这个义务将它的一些业务信息就是纳入到央行系统里面来。 这是他的一项一个义务。 有网友说，接入征信后，日常使用花呗的流水都将被视为小额贷款，而征信中太多的小额贷款不是好事，后续可能会影响银行放贷。那么是不是这样呢？用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倒是这个额度，这频繁的额度不是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未来呢，它更看重的是你的这个还款记录是不是按期这个还款了。假如你有这种不良是吧，违约了啊，或者是这个迟迟不还，这个呢它会上这个名单，那是不好的。还有呢，实际上你这个上不上这个黑名单啊，我觉得不是说你上了这个系统就有的。假如说之前没有接入这个征信系统，你在花呗上就是借了款，然后这个违约了你不还，实际上花呗一样不会给你再借给你钱的。你只要是能够正常还款就行，你不要心存侥幸，我借了这个钱我就可以不还。然后这样呢，因为他现在接入这个征信系统了，其他任何金融机构呢都能看到。以前呢，你可能呢仅仅是这个花呗自身不会再借给你钱了，因为征信系统上呢没有你的这种不良记录，其他的你可以再借，现在呢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这是一个好事儿，现在对于个人一些那种这个拆东墙补西墙啊等等的，你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做是吧。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对于整个净化借贷秩序啊，还有呢就是保护金融机构合法的权益，这是好的。并且呢，就我说你金融机构呢，你只有这个金融机构在这个个人消费贷款上的这种不良率比较低，它才会降低这个贷款利率，实际上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你过去一段时间呢，有一些人就是恶意借贷，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然后这里借一笔那里借一笔的是吧。这种情况下呢，金融机构实际上它的自身的这种这个贷款成本也是上来了，上来之后呢，实际上它怎么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要把这个利率啊转嫁到所有的这个借款人的身上，实际上利率就会很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除了花呗，类似的微粒贷、京东白条、苏宁任兴富等也都已经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但是每次有互联网信贷产品接入征信的新闻出现，都会引起网友的关注和讨论。那么与传统的信用卡这类信用消费工具相比，花呗上征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引起市场这么大的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赵庆明的观点。 因为信用卡原来呢就是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发的，它这个你像花呗啊、白条等等的，之前呢它是游离在这个征信系统之外的，它是没有接入到这个系统。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因为一个事情的变化呢总是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啊。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呢，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媒体啊，尤其自媒体也比较发达，我个人感觉呢这是早就应该这么做的。你把你的这些信息呢接入到这个征信系统里，其实征信系统啊，其实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啊，就是能够正常这个借款和还款的这些这个消费者来说，你有了这个征信系统啊，尤其是一些那个大学生朋友啊，你有了这个系统，你将来你要是像申请这个金融机构的信用卡呀，申请他的房贷啊，一些大额贷款，那就容易了，因为你有良好的记录啊，或者是说你有过往的记录，这个信用呢它是能够这个你过往的记录它是能够打分的。假如说您没有这个记录，其实你的分数是很低的，你反而是贷不了款啊。并且呢，就我说本来就应该打击这种恶意的这个叫什么骗贷，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啊。 除了花呗，类似微粒贷、京东白条、苏宁任兴富等也都已经接入了征信，这是否意味着今后互联网信贷产品不会再有灰色地带，一律都将接入征信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过去的几年呢，我想大约应该是2018年是2019年，当时的这个央行的领导呢就说你是犯做金融呢就必须持牌，你不持牌呢是就不能做金融。持牌就是他有这个金融牌照。以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可能在互联网加啊等等的一些名义情况下，一些互联网机构啊他并没有拿到这个金融监管机构给他的这个金融许可证。所以呢，当时呢也是不允许他做贷款的。这些贷款呢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处于一种边缘地带或者是以灰色地带来做的。但实际上呢，他和那个金融机构的那个小额贷款呀、信用贷款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性质啊。过去的几年金融监管，尤其是涉及到互联网平台的这块监管呢，反正就是你要做啊你就申请牌照啊，你不做呢那你就要完全清理掉。所以现在保留下来这些呢应该说都是已经取得了金融的牌照啊，所以呢他就必然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做的啊，按照这个监管要求来做的。你看就是说你把相应的 不仅是这个个人的贷款，假如说他对于一些企业有贷款，也是必须要纳入到这个征信系统里面来的。 嗯，每年的九月和十月是我国传统的车市销售旺季，被称为金九银十。然而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持续至今，全球汽车芯片短缺越来越严重。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金九银十提车时间普遍延期。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中秋节日期间，在北方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记者看到前来看车的消费者比较多。于女士几个月前获得了北京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在咨询了多家经销商后，提车周期延长令她感到担忧。 就这两天会尽快定吧，这个有点慢吧，现在因为还不是说芯片现在都断产了吗？我还得等两到三个月吧，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拿不到车的话，我可能就赶紧换其他的有现车的了，不能让那个指标过期了。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不少新车预定之后提车时间普遍延期，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此外，车市还出现了加价售卖的现象。 因为芯片短缺，现在生产量少，有些车也需要订单，没有现货不多，平均再涨2万块钱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受汽车芯片短缺影响，2021年8月，我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45.3万辆，同比下降14.7%，八月零售环比下降3.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全球汽车业芯片的短缺预计将使今年全球汽车产量减少20%以上。汽车业缺芯究竟如何影响整车的生产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汽车芯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负责算力，比如自动驾驶系统；第二类负责功率转换，比如电源和接口；第三类是传感器，比如用在汽车雷达、气囊、胎压检测。专家指出，这次汽车芯片的短缺影响的是全球的汽车生产。 全球芯片主要生产地由于受疫情影响，产能下降，造成全球的紧缺。一个是全球性，另外一个是多产业，不单单是汽车产业，其他产业也存在芯片短缺。 除了全球性以外，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国博士集团中国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全球汽车芯片短缺带来的影响逐渐加剧。 去年十月份开始会短缺10%到20%，那么到了七八月份短缺度达到了80%以上。 一辆传统燃油车上平均有100到200多个芯片，而一辆新能源车上有300到600个芯片。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芯片产量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一个芯片供应不上，一辆整车或许就不能下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芯片短缺的影响，全球不少车企纷纷下调了产销目标，预计今年全球汽车产量减少20%以上。 作为全球新车产销量最大的市场，我国已经具备成熟的汽车产业链，而芯片告急再次凸显了供应链的安全性，倒逼汽车工业自主可控。 专家指出，以汽车工业为例，近年来我国在保证产业链安全、保证技术自主可控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实际上从多年前已经开始芯片的研发、生产、应用的这样的部署，这包括我们多种多功能的芯片，包括计算芯片、存储芯片、控制芯片，从研发到设计到本地的产业化取得了明显的这种进展。 在把握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方面，专家从不同角度献言献策。 从长期来说，中国需要建立芯片的生态，我们要建立芯片的这个标准体系，要建立芯片的测试的这个体系，应用的体系。最后的话呢，从汽车企业来说，要加强对于芯片的关注。 芯片呢，它更多都是我们三级、四级供应商，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过去都是汽车产业本身整车和零部件的这种合作，可能最多的延伸到原材料。你像我们的半导体啊，应该说和汽车行业融合的不是很多，或者是在产业链的范围之外，所以说打破这个产业的这种界限，实现融合。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和有关部门一起已经组建了汽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组，通过专门协调机制来解决当前芯片的供需矛盾，加强地方政府、汽车整车企业和芯片制造企业之间的对接，来缓解或者尽可能减少对汽车业生产的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2021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活动今天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预计大闸蟹全年产量大约10,940吨，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市。 今年气候条件较好，大闸蟹长势喜人。据苏州市农业农村局预测，全年大闸蟹产量大约是10,940吨，其中围网养殖区面积1.6万亩，产量大约1575吨。盐湖周边高标准池塘养殖面积7.626万亩，产量大约是9365吨。 2021阳澄湖大闸蟹新版防伪锁扣也在今天揭晓。记者看到新版锁扣上印有醒目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图案和查询号码，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虽然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才开捕，但是螃蟹券早就登陆各大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可谓是湖蟹未动，纸蟹先行。今天有媒体报道了螃蟹券的套路，一只螃蟹也没有卖，每张蟹券净赚100元。 打开淘宝首页，以大闸蟹礼券为关键词搜索，月销几万的店铺不在少数。有一家某明星代言的店铺，店铺粉丝数在11.9万，而销量前三的产品都是不同规格的大闸蟹礼券，月销量分别是20万家、5万家和10,000家。 然而据媒体报道，商家印刷面值500元的蟹券以400元价格卖给营销人员，营销人员以500元价格对外出售，但是以250元的价格往回收，再以300元的价格卖给蟹券商家。您听着可能有点乱，但实际结果是呢，一只螃蟹也没有，一张蟹券商家稳赚100元，营销人员也能够赚上50元。 嗯，要做蟹先发券，不少螃蟹生意成为了零成本买卖。蟹企先卖蟹券，经销商先赊账再拿到蟹券，之后经销商在收到客户打款之后再支付蟹款。同时蟹企因为无法掌握蟹券真实的销售数据，以及消费者拿到蟹券后可能出现并不兑换的情况，所以蟹券超发也成了普遍现象。另外，因为蟹券既没有市场指导价，也没有行业指导价，叠加送礼的需求，让面值高折扣低的销售模式成为行业惯例。 分析人士称，利用螃蟹券，商家不用饲养螃蟹就可以赚取大量资金，从而不再重视产品本身，而最终买单的只能是普通的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截至9月21号，共有3718条有关螃蟹的相关信息。记者梳理发现，消费者投诉的三大问题是无法提货、与蟹券注明信息不符和商家跑路。 有人说螃蟹圈的套路比阳澄湖还深，那么广大消费者就要学会识别套路。我们也给您带来了几条避坑指南。首先，警惕低价，价格永远是最大的诱惑。很多商家，尤其是电商平台，打着蟹券团购和预售的旗号，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所谓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如果遇到售价极其低廉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券，那么不用问，肯定有猫腻。 第二是要看清标注，除了低价蟹券不能买，还有一种蟹券要警惕，那就是含糊其辞的蟹券。正规的大闸蟹蟹券上面必须要标明品种、公母和重量，因为大闸蟹的重量极大程度影响到它的价格，因此这些明细都应该写得清清楚楚。 第三是通过正规渠道，要买蟹券就要去正规商家正规渠道买，而不是为了贪图便宜或者是为了方便，从朋友圈、经销商以及黄牛手里购买那些不辨真伪的蟹券。 第四是要选择大牌，这里所说的大牌不仅仅是看它广告做的多少，更是要关注它是不是一个有根基的老品牌，因此消费者必须要擦亮眼睛，选择那些有年份、有根底的老品牌、大品牌，最好能够亲眼看到其实体店，这才是最有保障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央视新闻9月22号报道，本月15号，在美国主导下，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所谓的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英国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大利亚同时撕毁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几百亿美元潜艇大单，这举动引发了法国官方的不满和指责。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最新发展。当地时间20号，在纽约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炮轰澳美合谋撕毁潜艇合约的行为。勒德里昂强调，这不只是涉及一份军工合同的问题，更严重的在于盟友之间信任的破裂。 21号，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欧盟领导人密集发声声援法国，并指责美国失去跨大西洋联盟的信任。 为表达对美国的不满，欧盟可能推迟本月29号召开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那么澳英美联合统刀法国，谁才会是最后赢家？法国与欧盟会采取后续措施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没有赢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美国为首的三个这种血统关系讲英语国家吧，安格鲁萨克逊英语系，它的一个复合体，等于是共同对抗法国。因为法国把他们三个实际上都当作道德利益诉求的这么一个对手。那首先美国说是澳大利亚，所以导致澳大利亚呢情愿意嘛，最后就不愿意买法国，背信弃义。第二呢，英国又是火上加油，趁热打铁，他自己也准备把英国的一些潜艇技术转给澳大利亚，同时呢又准备跟法国争夺在印太地区的军火市场，尤其是对印度啊，英国准备也是用他的那个甜言蜜语去诱惑印度，让印度呢就放弃法国的像阵风战斗机啊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他这种安格鲁萨克逊英语血统关系的这么三个国家的形成的一个安全共同体，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把西方其他的盟友，没有把法国呀，包括德国这些欧洲大国放在眼里面。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挑起的事儿现在导致这么一个背信弃义，导致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我认为他就没有什么输家赢家。其实整个西方社会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都不是什么赢家，包括美国。美国现在你这么做的话，其实让法国就更加痛恨打压欧洲独立安全防务的这个政策，那么让欧洲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这个意识，我觉得真的是觉醒了。尤其一个所谓 AUKUS 这么一个事件，另外还有一个阿富汗撤军的事件，这两个事件最近的接连发生，实际上已经刺痛了欧盟。所以欧盟现在不管是林德莱恩在他的那个国情咨文报告里面，还是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领导人博雷里，他们其实都一再表示，欧盟近期的可能要在迈向战略自主的道路上可能要走出第一步，也就是准备组建一支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我认为这些做法实际上都体现出了法国作为一个受害者，他自己也在推动欧盟，力图用欧盟这么一个更大的一个棋盘来和美国博弈。 那么就是说法国和欧盟，您觉得他们会采取后续的措施哈？ 我觉得会，因为欧盟现在战略自主的意识接二连三的冲击波，从特朗普的冲击波，再到阿富汗事件的这个冲击波，这回再到这个奥库斯这么一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冲击波，我认为接连几波的就说明美国在关键时候他总是奉行美国优先的这个战略，他根本搞的是单边主义的一个外交行为，他根本不把所谓的跨大西洋的这个盟友放在眼里面。这样一来的话，迫使大西洋的这个盟友，尤其英国又脱离了欧盟以后啊，迫使法国、德国这两个可以说欧洲一体化的轴心国呢，认真思考要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欧洲战略自主通过独立防务建设呀，走出关键的一步。我认为这点上，其实法国现在政坛上大家都在争执啊，甚至说退不退出北约。其实退不退北约，我觉得是其次，关键是即便你在北约里面，将来美国撂挑子，关键时候不理你，就像阿富汗撤军一样，是完全做得到的。因为背信弃义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法国现在这个战略自主意识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对欧洲战略自主是件好事。 通过这一事件，有人说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是塑料友谊，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尤其是美国跟英国呀，包括美国和法国啊，英美法之间的这种三边关系也好，包括美国、德国和英国之间这种友谊啊，所谓牢不可破的这个友谊，实际上从特朗普冲击波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是根本不值得一提，就是只会让世人觉得看笑话，留下一些笑柄。 嗯， 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美国一直奉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外交原则，所以他就是根本不在乎你欧洲这些国家谁的利益受损的，他在乎的是欧洲不能团结起来来对抗我美国，形成一个遏制我美国的反美势力，这是他最在乎的。他不在乎你哪一个国家兵力增加点兵力少点，因为他的目标就是主导的欧洲版的北约，进而主导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就印太地区了。他是希望在全世界通过几个版本的北约升级啊，他最终就是要主导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那么目前来看呢，他们之间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友谊的确是谈不上牢不可破，给人感觉的是就容易被击破的。当然也不能说因为它不是一个钢铁般的这种友谊，而是一个也可能所谓的塑料友谊也好什么，也不能贬得好像我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点亲密性都没有。因为毕竟美欧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在一些共同利益上，尤其在跟中国呀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博弈上面，他们有共同点。 他们有更大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也并不能由此就是说法美关系就恶化到了比如说法国就要退出那个北约了，我不再跟美国了，我另一套了。他即便想另一套，他其实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战略自主，再加上法国的国力衰退的更加明显，所以他也很难用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欧洲的战略防务的建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说归说骂归骂，最终恐怕两个还是要在政里面呀继续混下去。但是在这个进程当中，只说法美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不信任是越来越深。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将来美国跟欧洲这些盟友啊，包括和法国、德国这些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的凸显。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现货黄金价格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前保持上涨，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对于本周金价的波动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们看到本周前两个交易日金价是继续反弹，周二现货黄金价格是收涨了0.57%，最终收于每盎司1774.37美元。周三亚盘时段金价呀也是继续保持小幅反弹的一种态势，目前是维持在1780美元附近。那从金价近期反弹的原因来看，主要还是和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以及市场对于股市下跌风险做出的避险的反应，包括还有就是美联储即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最新的会议决议。那在这次会议上，美联储可能会提供有关削减美国刺激措施时间表的线索，同时还将公布美联储对2024年的利率预测。一些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在四季度宣布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这可能会推动金价下跌。那从美联储本次会议这种预期来看，存在几种可能。一种是本次会议明确了四季度缩减购债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金价短期将承压，但美联储可能在此基础上明确未来加息仍然距离较远，因此金价整体的跌幅将受到限制。或者是本次会议没有给出明确的缩减信号，那这种情况下金价可能会继续上行，但考虑到欧元区本月已经是明确了四季度将缩减购债，因此市场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本次会议上缩减四季度的购债，因此金价中短期的这种上涨的预期并不强，这样的话金价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这种震荡的走势。同时还要考虑到目前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仍未解决，因此短期金价还是会受到一些避险情绪的支撑。那技术方面，目前金价是继续维持在1780美元附近，上方阻力是在1785和1810美元，下方支撑是在1746美元附近。如果该水被跌破，则将进一步看跌至1690美元。因此整体来看，中短期金价承压后将继续维持这种震荡走势的可能性较高。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紧缩预期的增强，金价预计整体将出现这种回落。主持人， 好，那么请刚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669，欧元对人民币报7.5869，英镑对人民币报8.8187，加元对人民币报5.0558，澳元对人民币报4.6838。主持人，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当地时间22号上午发生5.8级地震，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数据，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9:15，震中位于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东北偏北128.4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 据当地媒体报道，震中附近城镇曼斯菲尔德有一些建筑受到地震影响发生局部坍塌，包括墨尔本在内的维多利亚州多个地区震感强烈。与维多利亚州相邻的首都领地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部分区域也有震感。 维多利亚州应急部门发布地震警报，提醒民众后续可能还有余震，要及时检查房屋是否受损，一旦发生余震及时按照应急指南避险。 再来看苏丹局势，苏丹安全与防卫委员会21号晚间表示，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高级军官和多名官兵已经在当天被捕，包括未遂政变头目奥斯曼少将、22名不同级别的军官和一些士兵。 苏丹国防部长亚辛当晚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发生的未遂政变被苏丹有关部门挫败，没有造成任何生命或财产损失。初步调查表明，这次未遂政变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并破坏当前的过渡进程。 苏丹21号上午发生未遂政变，据了解大约40名军官参与了这次未遂政变。参与政变者当天早上试图控制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国家广播电台，其中大部分人员隶属于装甲部队。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都克表示，这次未遂政变由军队内外人员精心策划，他们企图封锁道路、关闭港口、中断石油生产、制造混乱等，以便趁乱夺权。根据苏丹文化和新闻部长兼过渡政府发言人阿米尔发表的声明表示，发动这次未遂政变的是前政权残余人员。 再把视线转向美国，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奥斯卡电影博物馆定于本月30号向公众开放。美国演员汤姆·汉克斯等嘉宾和媒体记者21号出席了博物馆预览活动。 这座博物馆由奥斯卡金像奖颁发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经营，博物馆由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设计，占地 2.8 万平方米，位于洛杉矶中部，从那里可以一览远处山上立有的巨大好莱坞的字牌。 演员汤姆·汉克斯表示，世界各地都有电影博物馆，但是这座博物馆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经营，创办在洛杉矶，这里是好莱坞所在地。汉克斯曾获得两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韩国仁川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猫狗进口数量是两年前的两倍。海关官员表示，新冠疫情迟迟不结束，人们居家时间变长，推动了养宠物的新高潮。 仁川海关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经由空运入境的猫狗总数达到10241只，其中猫2280只，狗7961只，总数大约是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同期的两倍，比去年同期也增长大约10%。 按照仁川海关的说法，猫狗进口数量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导致人们居家时间变长。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十月，超过630万户家庭养宠物，比前一年增加47万户。根据报告中的估算，韩国现有宠物猫狗总数大约860万只。 好，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二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清瑞、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